It's 1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，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李红。今天呢，在我身边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，我的同事李想。 李红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今天呢，我们俩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奇的好玩意儿，而且呢， 好玩意儿， 确实是神器啊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日常咱们在这个厨房里边做饭、做菜，做完了以后呢，您这不是得吃吗？吃的时候，咀嚼过程当中，您咀嚼多少次？ 哎，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哈，就是一口饭50次咱嘴里嚼， 我觉得50次都是属于那吃饭慢的 啊， 像我这种恨不得就直接 扒了两口就完了的， 对，直接从嗓子眼里边进去了就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其实啊，这个我们日常说的米饭啊，包括菜呀、水果呀、鱼蛋啊呢，都是需要我们这个牙齿进行研磨的。 对， 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动程？是我们要汲取这个比如说鱼肉纤维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、 把它营养，把它细胞里的营养都给它挤出来，对吧？ 对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今天我找到的是在欧美家庭已经基本上都配备了的一件神器，什么呢？破壁机。 哎，欧美家庭也好，比如现在是像咱们说那个发达的这些国家也好，他们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要配一个破壁机， 对， 这样吃得更营养。 对，这样吃得更营养，而且它非常方便。很多人不知道破壁机是什么一个工作原理，其实它不过就是，一个是高转速，一个是这个扰流刀，还有研磨刀，各种各样的刀型来通过高转速把这个细胞壁给它打破。 对， 所以叫破壁，破壁嘛，让这个细胞壁当中的这个细胞质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养物质，完全的流出来， 释放出来， 释放出来，然后被我们的胃壁啊，包括被我们的身体吸收，这样一个吸收的过程就叫破壁。同时呢，我还想说的是，为什么说破壁机好？破壁机好，很多人非常喜欢呢这样一个东西，是因为首先它提高了我们人体吸收营养的这样一个效率，比如说您出去说吃个海参，吃了以后呢，可能100分的营养进去，您才能吸收30%、40%。 正常食材大家都是在30-40%的营养吸收率。 哎，但是呢，同样的拿破壁机，比如说您做一个海参汤，给它这个破海参里边这个细胞壁给它打碎，这样呢，您的吸收效果可能会达到这个翻倍的效果，对吧？ 对。 但是今天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李想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市场上其实破壁机确实还是挺贵的？ 对，其实我这个倒想跟李红去学习几个问题。你知道，第一，我觉得市场上的破壁机现在价格都挺高，抄起来都是1000大几起步，对吧？2000、3000、4000都有。还有呢，细胞破壁呢，还有市场的这个功能会比较单一，就是你打完之后就是这个细胞破壁的。但是今天咱在咱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这个东西，您跟您家里的去比比，咱先不跟大家说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也不用说的市场价多少钱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好好去比一比。比如说您家里有一个细胞破壁机，那我告诉您，市场上标准的达到细胞破壁能力的这个机器，要转速高，要劲儿大嘛，基本上它的功率瓦数 啊，这是衡量它的标准嘛，劲儿大小的标准嘛，900到1000瓦， 九百到一千瓦。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细胞破壁机， 嗯， 态度，名字叫态度，对吧？ 有态度的破壁机， 有态度的破壁机， 嗯， 它的功率就要比市场上这个普通的机器要大，要能达到多少？ 1500瓦左右， 1500瓦。 其实看到这个数字呢，我也是比较吃惊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这个态度的破壁机它有这样的功率，所以它提供了说是每分钟可以达到33000转左右的转速。 一分钟三万三千转。对，就是靠高速才能把那个细胞壁给它打破，才能把营养物质释放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转速高，转速高其实意味着它的成本就高，对不对？那么您说我市场上我去买1500这个瓦的这个大的有功有劲儿的破壁机，对，您多花点钱您也能买得着。但是您买着这个大功率了，我们今天它不是说凭空打的吧，它得放在这种高硬度高强的杯子里。 杯子里边。 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放到那个杯子里边是什么呀？是那种高硬度的树脂，也就是塑料的。对吧， 这个呢在市场上比较常见。 这是常规的。 一个是它成本比较低，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以后，因为食物比如说您打鱼汤或者说打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它会有划痕，会造成这个不安全的隐患。 划痕划下来的东西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去你肚子里了。对不对？ 可不嘛。但是今天态度破壁机人家选用的是什么？高硼硅的玻璃。 玻璃，高硼硅啊，是吧？ 对 吧？那么玻璃是无机物，对不 对？ 有机和无机这可差得远了。那么这样的成本又增加很多。我用高硼硅的玻璃打得又好看又透明，刷起来又干净，同时呢，让你这个本身你无论是打个鱼汤还是打个什么样的东西，里面所有的东西你没有什么杂质进来， 而且 有机物进来。 这个高硼硅玻璃啊，它比较安全，因为它不含这个行业内所说的叫双酚 A。这个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。所以说高硼硅的玻璃不含双酚 A。可以说它达到了食品级。同时呢，比如说咱们这个婴儿对这个各种材料比较过敏的，或者说比较 敏感性人群， 敏感性人群使用这个高硼硅的玻璃完全没有问题。 对，你看。你说你能买到1500瓦的，你能买到高硼硅玻璃的吗？对吧？你说我买1500瓦的，我再多花点钱，我再配一高硼硅玻璃的那么一个罩，那我告诉你，你那有了，我还有，市场上区别在于哪儿？就在于你那个细胞破壁机是不是可以加热直接炖汤？我这直接拿个鱼打进来，打完之后加点开水，直接能炖鱼汤。你那行吗？ 这你想啊，说到点儿上了。 对， 其实这个态度破壁机是我喜欢的，就是它有一个加热平台。不仅比如说它可以打我们日常当中的小姑娘喜欢的果汁啊，或者说打点这个老人喜欢的干粉啊，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山药粉啊，等等等等的，它还能做鱼汤。它还能做比如说丸子，直接打完了以后，您搓成丸子以后，不用再用 不用换容器， 不用换容器了，直接给它放进去以后，它有加热平台，一锅鲜美的鱼汤，一锅鲜美的丸子汤，只用一台破壁机就给您搞定了。 您说打鱼汤弄两条小鲫鱼，对吧？然后呢放块豆腐，里边一打完之后它形成了粉末状，其实呢它因为还湿的，不会是粉末，它是泥状， 对， 加上热水搅一搅。冲开了之后，它就熬出来是一锅汤。这个鱼汤连骨头都打成粉末了，连豆腐的里边所有的这个细胞破壁之后打出来之后，它的营养会更全面吸收的。 对，确实是因为它的有一个高的高功率， 对， 1500瓦左右，同时呢还有每分钟能达到33000转左右的这样一个转速，同时它还有配备3种刀头，比如说这个有研磨刀头、打碎刀头，还有一个破壁刀头，这样的刀头打完了以后。鱼骨完全成粉末状，您喝进去这个鱼汤以后，完全没有渣子的感觉，就特别的顺滑。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啊？比如说刚才李想提到了，说有这个豆腐鲫鱼汤，咱又能补充到这个大豆蛋白，又能补充到这个鱼肉里边的深海的这种蛋白质，同时您的吸收的效率也提高了。用这个破壁机 是的，授之以鱼不是授之以渔嘛， 对 吧？ 对对 对，我们给大家什么样的食物都可以用的好东西，但是您说您里边您有了1500瓦的转速啊，您有了高硼硅玻璃的罩子，您再加上加热平台，您说这东西好吧，高端吧，高大上吧， 咱俩说了半天了， 对，您到市场买去吧。这样的功能的破壁机，打这样功能的破壁机， 这样 怎么着价格不会低过3000吧？